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陈玉明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扶着扁担，下了马路，往西走。西马路很长，但是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，不一会儿就走完了。这时候，他站住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。女人的孩子，她把它埋在西边的沙滩上了。她理解那个女人悲痛的心情，所以用粪叉子挖了个5-60厘米的坑，把孩子放进去。她也说不清楚，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放进去之后，她又拿出来，解开小棉被，看了看孩子的脸，然后又重新包好埋了。他把沙子又填回坑里，还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。他知道那个女人今后不会来这儿找这个孩子的，起个坟堆没什么意义。但是他想，这终究是一条生命，一个人，不是一只死狗死猫，就给他堆个坟堆吧。将来有人经过这儿，或者城市将来向外发展延伸，盖房子或者建工厂的时候，叫人们注意，这里有一个小人儿。这一天，他没有再去找麻建斌。他回到窑洞以后，把50块钱拿出来，叫张家骥去买一架粮，这样他们度过了断粮的日子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对他们讲，那个娃娃圆圆的脸很白，白的如同石灰。很多年以后，他还记得那个娃娃的脸。8月底的一天，加边沟农场的大稻旗又来拉粪了。同时到来的还有袁队长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袁队长上次拉粪来过一次，这才不到半个月，怎么又来了？陈玉明心想，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吧。于是当袁干事在他们的粪堆前转了一圈，走进窑洞的时候，他陪着小心说：“嗨，袁队长，你这么一趟一趟的跑什么呀？有啥事儿，叫司机王师傅传个话就行了嘛。”袁队长往铺上一坐，说道：“啊，我是来看一下，你们拾下的粪够不够装一车的？要是够装一车的，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去。”陈玉明的心猛地沉了一下，最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他扭过脸， 看看正在烧火做饭的张家骥和于清风，发现张家骥正在往锅里泼疙瘩的手停住了，于清风手里捏着往炉灶添加的木柴，扭过脸看袁队长，并且急切地问道：“不时分了？”“ 对，不时了。”“ 为啥不时了？”袁队长一瞪眼睛：“ 不时了就不时了呗，还要说个为啥？” 于清风不说话了，往灶里添着柴火。张家骥把面疙瘩泼完之后，说了声撒泡尿，就出了窑洞。但他朝陈玉明使了个眼色。张家骥出去半分钟，陈玉明也跟了出去，看见张家骥在粪堆那儿站着，他走过去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张家骥从怀里掏出几十块钱和几斤粮票，说：“老陈，你把袁队长好好招待一下，不要叫我们回去。”陈玉明问他哪儿来的钱，他说：“1958年来加边沟时从家里带来的，一直保存着，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。”陈玉明留下了20元钱、2斤粮票，其余的都塞回到张家骥的衬衫口袋里。他说：“钱你还是装着吧，不要全花了。”他忧心忡忡地又说：“哎，就是怕白花钱呢，十分不十分，不是他袁队长能做得了主的，那要厂长生产股说了算呢。”陈玉明跑到独一处买了几个烧饼、半斤烧酒、一碟炒肉片回来给袁队长吃。袁队长问他：“你哪儿来的钱呢？”他说：“哈，昨天遇上一个公安厅的老同事，看我孽障，给了我几块钱。”“嘿，袁队长，你今天来的真巧。”袁队长就问他同事的情况，他把几个月前和麻建斌相遇的事情扯来说了一通。袁干事一边吃肉一边说：“哎，人呐，真是说不上来呀。你要是不当右派，说不定也当上科长处长了。哼，我要是在部队上，也是干到连长了，转业到了劳改队，这不是才当个干事吗？”趁着袁队长真情流露的时候，陈玉明说：“ 袁队长，我们在这儿十分好好的嘛，为啥又要回去呢？是领导嫌我们食的份少？” 袁干事说：“ 嗨，哪儿的话呀，你们干得不错嘛。我这次来呀，是刘厂长叫来的，叫把你们拉回去。加边沟的人要转移了。”“ 啊，往哪儿转移呀？” “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，要开几十万亩的荒地，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。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个农场去抽，要上2-3万人呐。加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。”“ 哦，这么回事啊。”陈玉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，说道：“ 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还想在这儿积肥，你们不愿意回加边沟去，这边总是活泛些，是吧？这么办吧，吃完了饭，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，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。你们呢，在这边再拾几天粪，凑够一车了，再叫汽车来拉你们。” 喝完了酒，袁干事就上了汽车。大道旗嗡嗡地驶上了马路，左拐开远了。三个人 在窑洞门口站着，很久很久。张家骥说：“操！”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第12篇，一号病房。天亮之前，陈玉明在马扎上坐着眯瞪着了。他眯瞪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，说是要解手。他就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，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，蹲在便盆上面。几分钟以后，病号又回到铺上躺下，他端起便盆往外走，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。这间房子是里外间，外间没有窗户，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，无法判断是几点钟了。再说，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。但是，一拉开房门，他立即就知道快到9点钟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。门口横着两具尸体，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。他绕开尸体，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往前走了十几步，把粪便泼了，接着又倒尿桶，倒完尿桶直起腰来。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，他很是惊奇。来明水农场已将近2个月，似乎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。他虽然没有多少热量，照在身上凉飕飕的，但他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。祁连山呐，戈壁滩呐，百草萋萋的荒滩呐，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、惊心动魄的玫瑰色的霞光里。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。山水沟像是大地上裂开的缝隙，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。沙枣林，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，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，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的纱帘，朦朦胧胧，绚丽至极。他一推开房门，阳光又扑在地铺上，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 都照亮了。他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喊道：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太阳升起来了。有几个人坐起来了，但是大部分还不动弹。于是他没有关门，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，接着喊：喂，你们还不起啊？太阳都一房高了，这么好的太阳，你们看呐。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服了，他们都往门口看。有的人说：还真是的，今天的太阳格外的亮。对呀，该起了，该起了，太阳都钻进被窝来了。但是有一个声音却说：你把门快关上吧，你把凉风都放进来了，要冻死我们吗？太阳升起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，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。陈玉明怔了一下，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，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，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。陈玉明说他：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？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，它照在别人身上，也照在我们身上。张继信又说：你的话一半对，一半不对。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，照别人也照我们，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。又一个人附和说：张老师说的对，那不是我们的太阳，我们要睡觉了。陈玉明听出来了，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。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，他便改变了话题：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，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，吃饭要紧。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服的动作，从铺上爬起来，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边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。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，一阵忙乱之后，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。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。陈玉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，再一个一个地递到他们手里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。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，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。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。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，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，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喝，充分地咀嚼。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，把捡来的烂菜叶子、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儿加进去，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，把肚子喝得胀胀的。早在1959年的春天，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。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，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，往往会溢出来一些汤水。右派们很心疼，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，以减少损失。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，有些人把盆子举得高高的，伸出舌头，把粘在壁上的糊糊舔干净。有些人倒上开水，涮哪涮哪，然后喝下去。粮食是宝贵的， 一点儿也不能浪费。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，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，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，这时候就又都躺倒睡了。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船子，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，有的人发出了轻轻的鼾声。陈玉明喝完了糊糊，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，逐一登记，然后送到管教谷去。回来以后，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，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儿。陈玉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。加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以后，就陷入了绝境，没有粮食吃，没有房子住，没有煤烧，寒冬又急剧降临。到了11月中旬，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了不可遏制的状况，农场领导慌了手脚。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，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了严厉的训斥，地委书记说，死几个犯人怕什么，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，你们的卵子怂了吗？但是他们知道，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代。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了7-8间出来，辟为临时病房，把饿倒、冻倒和病倒的200多名右派收容进来，加强护理，竭力地减少死亡。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，它有2间房子，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壮田时临时居住的甘达垒的平房，有里外屋，里屋有一个窗户，外屋是门，门窗都朝南。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地台子上，后墙靠近山水沟。在它的背后，倚着山水沟的沟坎，有一间地窝子，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，北房。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，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，北房的门朝着东方。南房和北房各住了18-9名病号，共计38个人。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，真是幸福多了。病房里有炉子，有煤烧，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，伺候病号吃饭、喝水和解手，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，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。一言以蔽之，护理是无微不至的，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情。病房辟建之初，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玉明做南房的护理员，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。可是厂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，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？毛手毛脚的，他连自己都管不住。严队长回答说，那怎么办，就他身体还好一些，能跑能走，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。刘振宇沉思了一下说，那就这么办吧，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做一号病房，叫老陈当护理员，那个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。当时陈玉明就在旁边站着，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道，老陈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陈玉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，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，靠不住，但他却没办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，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， 全农场的劳教分子，只有他和夏普、关锦文享受这么高的待遇。他们被刘振宇叫做老陈、老夏、老关。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，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。关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，老红军，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。他勉强答应了一声。嗯。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，但是却说，好，那就这样定下来。老陈，你和那个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，你就多辛苦些，多操些心。没办法，现在是困难时期嘛。 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